Facing the Moon in Cantonese. 我哋都系移民，面对着月光，三宝人揽实自己嘅仔女，捉实佢哋只手，对住佢哋吸气、呼气，滚埋一切。我哋面对着月光，阴影挨住阴影，手拖手，心交心，喺黑暗里边相叫，咁样就唔会迷失喺恐怖嘅夜晚里边。我哋捉住真理，喺蓝色嘅夜晚，好似火苗咁斩动、震斗、燃烧，完全唔怕咁面对住月光。